是少年，来自 SHE。每到六七月份呢，青春怀旧风就会刮起来的，或许是离别，也或者是新的开始吧。但是总会让人的心头涌起这样的不舍之情。好了，转换一下心情，来一首欢快的歌，叫做《请到长城来滑雪》。一听歌曲的名字呢，就应当知道这和申奥有关系了。没错，这正是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音乐作品当中的一首作品。这首歌由鹿晗和陶喆共同演唱，歌曲旋律朗朗上口，歌词呢充满了对五湖四海友人的盛情邀请。好了，这里是974最爱听，我是腾冰，也邀请你在每个早间六点一起来听歌。 陶老师， 我们去滑雪吧。 现在？ 对啊，到长城。 好啊，太棒了， 你带路。 我不会滑雪。 我也不会。 那怎么办？ 没关系，我们还是要去试试。 OK， yeah， go go go。 我用了方块纸把深情书写，片片雪花做请帖，请你来滑雪。编一个中国结，把友谊连接，我在长城等着你，等待你来复兴你之约。 974最爱听，每天早晨六点，腾冰主持。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像一

I Love， 这是西城男孩 With Life 2000年的一首经典作品，源自于他们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当中。1999年到2005年之间呢 ，With Life 有13张单曲唱片在英国高居首位，他们的销量排名在英国音乐史第34位。当青春不再各自单飞之后，幸好还有如此动人的旋律回荡在我们的脑海当中，回荡在我们的记忆里，久久不能忘怀。这首歌曲之前我们听到的是周董周杰伦的《甜甜的》，继续来分享奶茶刘若英《我敢在你怀里哭泣》。 谁不曾忙碌，忙完就喊孤苦，只因落单了就忘了这叫无拘无束。你也会渴望没任何人束缚，在没观众的王国里表演我行我素。归宿不是护身符，洗手一样会泥土，你我何必要害怕迷路，忘了 怀里哭泣，来自奶茶刘若英。音乐可以是生命当中流光溢彩的点缀，也可以是寂寞时独自和心灵对话的声音。我敢在你怀里孤独，刘若英的歌声不会第一时间迅速抓住你的耳朵，但是需要你多聆听几次，就会慢慢体会和品味。当我们身处浮躁的环境当中，忍受寂寞和享受孤独，我想也是都市人的必修课吧。好了，九七四最爱听，在每个早间6点，用音乐和你相伴，让你不再孤寂。再来分享郑钧的《

最亮的星星，说声我想你。听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，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。 旋律不用过多介绍了，来自小虎队的经典歌曲《爱》，承载这首歌的就是974最爱听，我是腾丁。接下来分享一首让我们听起来就有一种驾驶快感的，来自杨坤《牧马人》。